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全新的一个周一的晚上，各位大家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我们每周一晚的旅行单元，叫做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相关互动内容以及相关现场的一些个大事小情。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周一的旅行单元，那当然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跟各位听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一周以来的旅行方面的大事小情之外呢，还要用应该会在我们节目的第二小时，也就是我们的耀月旅行单元，要邀请到我们的嘉宾两位大咖级的人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48度也要疯狂的去玩的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魁北克。那曾经呢，我也是在2010年时候去过那么一趟，会发现真的不一样。无论是当地的气候，还是说它的建筑，它当地的语言，都跟我们想象的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一会儿呢，我们节目里边就要跟您去细分评说了，要一起一一揭晓。欢迎各位来马上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感受更多的旅行生活方式。那么各位听友们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呢，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关注一下易直播和微博，锁定活力982，看一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是什么样子的。欢迎你，也欢迎每一位在网络当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旅行的资讯马上为你送出。资讯的第一条呢，可以说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消费的情况。那么之后我们还能够关注到像是签证，关于年底的年假该如何去使用，还有来看看我们包括像是飞机票的情况，也有了一些全新的航线开发。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就是不能忘掉啊，这个刚刚开通的广深港高铁的香港段的情况，以及呢泰国承诺改善旅游环境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还有包括像是日本的签证政策的一些变化，以及上海的口岸也有了一些新的政策相关启用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打算啊在这个年底之前要出门的话，今天我们的节目的资讯你看有这么厚一摞纸，应该跟朋友们来去好好的去记忆一下了。您可以拿好这个纸和笔啊，倒不需要了哈。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可以来去看我们的节目的视频回放，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了解到更多我们的旅行方式了。 消息的第一条来关注一下消费的情况，移动支付平均使用率达到 43%， 手机玩转旅行跟消费的方式也是我们如今人们最热衷的一种方法了。那么很多人已经也是习惯了在手机端完成出境游的完整过程，包括选择地点、浏览信息、规划行程、预订酒店、游玩消费等等等等，都可以通过相应的 APP 进行这种展示啊。那当然呢，我们也是为了吸引这个中国的游客，国外各个大的这个购物的商场啊，也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移动支付，包括了有像是我们的支付宝阿里配以及微信的这个支付啊。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手机端里边有无数的好玩意儿可以跟您去分享的，我觉得有必要啊，去展示一下我的手机里边都会有哪些有意思的这种旅行啊、出行相关的软件。我们来看看我的手机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夹，叫做 Traveling，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里边就会包括了有像是携程啊、 Booking 啊，还有像是万豪的 APP， 以及 SPG 的 APP， 以及希尔顿的 APP， 还有包括像是洲际酒店集团的 APP， 另外不能够缺少在境外非常好用的谷歌地图，以及呢这个 TripAdvisor 这个猫图鹰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马蜂窝旅游，以及像是穷游啊，后面包括有银联的一些个相关的官方的 APP， 还有包括环球蓝联退税的 APP。 当然其实我会把苹果地图放在最后一个去展示了。那其实这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文件夹也非常的好用，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另外的一个文件夹呢，叫做 Flight，这是跟我们的飞行相关的内容。你看我这里边会订阅的有这个非常准，有航旅纵横，有国航，有美国航空，有美联航，包括后边还有亚洲万里通，再来后边还能够看到第三行是 Priority Pass， 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全球机场休息室的一个软件。另外还有像是达美航空、阿联酋航空，以及在第二页还有包括这样的一个飞行雷达软件叫做 Flight Trader Flight Radar 24，以及呢关于这个机场天气预报软件很有意思啊 ，Aero Weather， 包括像是海南航空、斯里兰卡航空以及这个飞博通和天巡等等的软件。其实呢，我要跟朋友们来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个软件的使用的功能各不相同，但是它能够给到我们的体验，所以都是能够去方便我们的旅行的。所以说，在旅行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用各种各样的 APP 去帮助我们有更好的一种旅行的消费和查询。当然了，这个提到了 APP 和应用程序之后呢，我们还不得不说，这两天有这么一段这个小视频，这个是一个欧洲的服务员学中文的视频，在 YouTube 上面走红，也为了更好的要向中国游客提供服务，这个餐厅啊，他们的一个服务员说，我们早上起来6点就开始起床学中文了。视频里边呢，这个一位经理啊，去教员工学习中文，每个词儿都用英文类似的发音标注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意思不明白，音还是要读对的哈。比方说，举个例子，支付宝，您猜该怎么念？这个外国友人他们就很可爱的把它翻译成了一个，不是音译成为了一个英文，叫做 cheerful bowl 啊，就是支付宝 cheerful bowl 啊，还挺像的啊，这个就是中国字外国味儿。这个老外他们也是煞费了苦心了啊，怪不容易的。那另外还有另外这个我们在国内啊非常非常常用的一句话，说开个发票，但是呢店员们会说了，在因为国外不存在发票这样一种东西，因此他们会说没有发票。 So 那没有发票用英文他们该怎么说让中国人能够明白呢？就是 May you far peel 啊，就是May 就是五月那个 May， 或者说也许那个 May， 然后 You 就是你那个 You，May you far 远距离那个 far 很远的啊 ，Pill 就是药啊，这个吃药那个药片啊 ，Pill，May you far pill， 还你说是不是还挺奇才的哈？另外这个支付宝呢也其实在官方啊微博也发布了一套叫做商务中文50句啊，被人们誉为这个在 西方国家当中学习支付宝常用的消费的这个中文的一个利器。当然了，表示下面他们推出有法文版、日文版、德文版、泰文版和韩文版全球免费配送，这个厉害了啊！都是为了要去服务我们的中国广大消费者嘛才行，对不对？那么日常的中文交流使用中国移动这个一些支付哈，已经成为了国外的一些商家的必备技能。那如今呢，可以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的国家是越来越多了。据了解说，包括像是日韩呢、东南亚呀，是最早开始尝试中国的移动支付的地方。那个别商圈呢，已经实现了70%以上的店铺都支持移动支付付款。包括咱们再往回倒一个月，今年的11黄金周期间，出境游人数高达700万人次。有机构呢，这个根据国人境外消费数据发布了全球十大不带钱包网红目的地，其中英国的比斯特购物村的移动支付笔数同比增长了不是90%，而是增长了90倍，吓不吓人？那日本大阪的这个叫做道顿崛商圈增长70倍，那么澳大利亚悉尼的机场增长了55倍。此外，法国巴黎的奥斯曼大街、泰国曼谷的素万纳普机场、加拿大多伦多的唐人街、美国纽约的法拉盛、韩国首尔的这个明洞商圈都是榜上有名的。所以说你看，这个人们更爱在国外使用移动支付，是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关注过了那些个地方啊，我们看看到底什么成为了一种主流的趋势，那就是四个字儿：移动消费。移动端消费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前的一个主流。那苹果公司互联网副总裁叫做 Jennifer 贝利，他谈到了苹果公司对于 Apple Pay 的系统的野心。苹果呢，他们预计说到今年年底，约有60%的美国零售店将会支持 Apple Pay 支付系统。我觉得这对于咱们的中国的移动支付来讲，还是走在远远落在了后边。我们现在到这里，我们在国内，在中国哪儿没有移动支付？你可以这么去问一问了，对吧？大到这个商场、超市、加油站，小到各种各样的小商小贩地摊，都可以支持什么支付宝啊、微信支付了。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支付的方式正在改变我们中国人的消费习惯。那在中国呢，这个移动支付啊，也正如一条中国锦鲤，让国人全球玩、全球付更加方便。那么根据呢一个报告显示说，2017年时候啊，去年中国出境游总人次超过1.31亿人次，且单次行程消费额全球第一，没得争的。那同时，中国游客呢也是更加愿意通过数字渠道，而非使用现金渠道来去完成消费和支付。移动支付呢已经成为了45岁以下游客的常规付款方式，平均使用率为43%。也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讲，一天当中你43%以上的啊这个支付都是通过移动支付完成的。这个可能数据呢比我们日常想的还要稍微低了一些，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大城市当中，更多人的日常消费都应该是移动支付了。当然除非有些大额的消费可能会去刷卡呀之类的啊，但是平均使用率为43%已经不低了。那么在今年的国庆黄金周前夕呢，全球的移动支付有十大机场、十大商圈、十大中国城、十大奥特莱斯也联合宣布，旗下热门的商户超过90%支持支付宝付款。中国游客啪来了，可以不用带钱包。更贴心的是呢，他们可以呢为中国游客提供额外的支付宝价与这个中文的服务，而且全球已经有超过80个机场支持支付宝实时退税，扫完码钱直接退回到您的支付宝钱包里面去，简单不简单呢？话说这个移动支付啊，也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国人的消费和旅游方式呢，也影响着我们中国游客的一种旅游的偏好、行为和消费模式。那么各类啊旅游的 APP 以及这个移动的支付的这个功能也不断普及，包括像是微营销花样升级，移动端的消费已经成为了主流趋势了。咱们可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方面是酒店预订当中，2017年时候呢，自由行游客呢通过移动端酒店预订达到了79%。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说，这个有60%的智能手机用户希望在商务及旅游过程当中，可以随时随地的去通过手机在线预订机票、 酒店、餐饮、景点门票并进行支付，而不仅仅只是看到信息展示和查询的功能。所以说服务这两个字还应该摆在前头。消费为的是什么？为的要是方便我们每个人的出行以及服务啊，我们相关的这种服务的用户体验吧啊，还是应该不断在加强的。有些时候呢，这个用户体验没有那么好，但是服务到位了以后，我相信会倒逼着这样的一个移动支付能够更加良性的去发展起来。当然除了这样我们的这个移动支付之外呢，第三方支付加速出海了。这个从亚洲、欧洲到大洋洲，处处都会伴随着我们中国游客的数量增加，改变着这个当地商家的销售和收款习惯，也让咱们中国移动支付呢这个企业啊不断在海外进行扩张，已经适应他们当地的需求。无论是支付宝、微信还是一些其他的什么支付方式，都在不断的被应用当中。这两年呢，其实第三方支付呢加速出海有一个我们其实还以前被忽略了不少，那就是银联的一个支付方式。首先来看啊，咱们先来比比看这个微信。第一，微信支付呢接入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增到了40个，支持13个币种包括人民币直接结算，并且已经取得了马来西亚的支付牌照。那么另外根据银联国际的消息，到2021年年底前， UZ Card 将会把1000万张的 UZ Card 换发为银联 UZ Card 芯片卡，这也将会是这个像是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发行银联品牌的工资卡。另外呢，叫做Aqua Bank 则会成为首家发行银联 UZ Card 芯片卡的银行。然而想要让外国人们爱上我们的中国移动支付，还应该有一段路要走。目前呢，我们的中国的移动支付呢走向海外，主要还是围绕着我们的中国游客啊，像我们这样的中国游客打转转。那么该如何更好的走出去是个很好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这个金融专家也认为了，将中国移动的支付产业的标准更好的推进到国际化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的移动支付产业在具体的细分领域上面拼得很厉害，但是呢，对标输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国际化的话语权的争夺还不够重视。那么这也其实呢是真正影响自身走出去的一个核心。那么中国移动的这个支付的企业要从支付的形态的输出上升到标准的输出才行。刚刚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关于这样的一个移动的出行方式的移动支付啊，无论是支付宝也好还是微信也好，可以说让我们是方便了不少，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另外会有一些个小的弊端啊。我们比方说吧，很多人呢在以前的时候并不了解这个关于支付系统跟银行系统的一个关联，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换另外的一个知识体系跟大家去解读一下。支付宝呢，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支付宝的系统，它跟银行直接对接进行这个结算，因此呢在大多数的银行当中，支付宝的付款是可以累积它的信用卡积分的。但是微信支付则不太一样，微信支付的后台它是采用一个叫做财付通的一个付款系统，而财付通再进行跟银行的结算的时候，所以银行呢是不能够把微信支付的这样的一个付款和消费纳入到它银行信用卡的消费积分体系当中的。但是目前微信也在发力，因此的话呢，那在之前时候我会跟我们的朋友们会说啊，尽量多使用支付宝，少使用微信支付。但是微信支付还是方便啊，是不是？那我们有时候我也是会说的，那银行会不会改变呢？哎，银行就开始改变了，有一些银行推出了一些特别的这个银行的这个信用卡，会特别支持网络消费的这种几倍积分的支付。还有一些银行呢会说，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其他的手段，包括像是在月初您可以呢在它的这个客户端当中去点击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小任务啊，把任务完成领取一个积分的凭证，那么你再用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的话就可以进行支付后的积分了。这不方是一件好事，但是呢 可以说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使用麻烦和顾虑。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积分爱好者们、积分党们来讲，其实一分也是钱，对不对？我们要想象一下，比方说我们举例子，如果招商银行它是每20元的一个消费积一分呢、啊，那么一分就可以划等号为20块钱的消费，那一分就是一分，所以说能够多攒一分，那就是一分的一个礼遇。我们能够用积分用到自己身上，未来能够服务到我们自己，把积分好好消化跟转换，才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大事。很多的商场啊、银行啊、消费体系啊，这个积分很有意思，年底都会清零。这个事儿呢，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也是息息相关啊。就即便您没有任何的什么商场的购物卡啊、会员中心的会员卡不清零，但是有个东西它也会清零的，那就是叫做一种叫做年假的物质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旅游爱好者们、上班族们会认为说，这个到年底的之前年假就要清零了，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我们来跟朋友们解读一下啊。每年的这个年底时候都是上班族们的休假高峰，对于旅游市场而言呢，不少的在职人员呢也会选择在这个时期进行年假的余额清零。由于年底呢正值这个旅游淡季，旅游价格处于低位，景区出游的人也少，因此呢旅游体验更好一些，加上年假即将到期，这个人们休假欲望高涨，那因此呢出游的刚需就集中在这个时期会发生了。那么据统计报告说，10月份的最后一周前来咨询的游客里边哈，20到45岁的在职人群环比上升30%，那么同比上升了20%，那更多人呢已经在计划属于2018年的年假旅程了。那么年假不多用了再说，这八个字儿可以说是刻在了我们的心里边的。搭配周末拼假出游更加精明了一些，而过半会选择7天以上的一个中长线旅游。到了每年年底时候呢，不少的上班族们就开始啊，这个准备为没有用光的年假发愁了，该怎么办呢？会不会清零啊？这样子的。好。到了11月底、12月初，纷纷开始年假出游，往往呢属于是这个旅游平季，机票、酒店、门票，应该说成本较低的时候，但是却反映在了产品的卖价当中。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时期里边呢，出游也可以避开那些拥挤的人潮，旅游的体验会更好一些。那旅行社也会根据相对的一个地接资源呢进行整合，加量不加价，也进一步凸显了一下在11、12月份出游的一种性价比。当然呢，那我们的数据还告诉了我们，截至目前10月份的最后一周啊，有这么多人已经开始咨询年假了。那其实呢，那地点哪里更热门呢？是不是来看一看啊？首先呢，是这个热门的目的地包括有欧洲、澳新、美加、中东非、这个日本、东南亚。那么国内方面包括像是东北、内蒙、四川、广西、新疆、云南比较热门。另外呀，这个反季节游还是非常好玩的，很多人愿意说我们去那边，尤其在这个暖气还没来之前啊，来一次反季节旅行，去那儿避避这个寒啊。另外呢，今年的这个选择游玩的假期当中，7天到9天的一个长线占比45%，选择10天以上的一个占比18%。6天以内的线路可以看到，就是非假期，就是年假加周末的一个拼假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那很多人愿意说调休或者是换班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再多休那么一两天，让年假延长到10到11天，可以去到更远的一些旅游的目的地。当然了，这时候我们也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啊，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叫做《莫忘空城》。即便呢我们出去玩了，也不要忘记在家里边守候我们子女的父母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带他们一块儿好好的出去玩一玩，度度假，给他们的身心也放个假，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旅行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见啊。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晚上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互动。当然您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收看视频直播，点击左下方的这个按钮啊，这个直播间进入来了以后，会发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按钮，进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易直播和微博来去搜索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这里是左右巡航，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刚刚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星期当中的旅行资讯的情况。刚刚我们分享过了一些旅行的消费的问题，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有来自于广深港高铁这个香港段通车的一个情况，来继续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看一看相关的高铁的情况。那么据报道呢说呢，这个香港高铁通车一个月了哈，已经接载了这个超过150万人次的来往西九龙站，那么也就是平均每天大概有5.1万人次。那不少乘客呢在感受过这个高铁的方便和快捷后，表示说会继续选择高铁到达这个内地，或者说是旅行啊，或者说是出差啊、探亲啊都可以。那么很多人呢，这个说是乘客呢，很多人认为这个站内啊运作还是比较顺畅的，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购票。比方说呢，开通初期大有改善。那么在28号时候呢，高铁的西九龙站人流比直通车的这个初期呢是稍微减少，排队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长那么久的这个队伍了，整体的秩序呢比较良好，购票过程呢也相对比较顺畅，但乘客呢也是平均不到5分钟就可以成功购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人们啊，为这个旅客们提供非常好的一种协助，也增设了座椅，方便旅客们等候。那当然了，在高铁的西九龙站启用之初呢，乘客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去进行排队购票。那么这两周呢，情况已经大为改善了。在上个月28号时候呢，一位先生只用了2-3分钟啊，就便成功的购票。然后呢，这个包括整个的排队购票到拿到票，一共就用了5分钟时间，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关注过了这个广深港高铁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泰国。那其实呢，泰国呢之前曾经出现过一些个安全隐患的，导致很多人会说，哎，我们可能最近时间不去泰国旅游了。但是呢，泰国呢将2019年定为了中国泰国旅游文化年，将举办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并且通过加强旅游安全和服务措施吸引中国游客。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玉塔沙1号呢也在中国的媒体见面会上说了，这个泰国啊正在筹备一系列大型的旅游活动，以吸引中国游客，包括呢在曼谷的市中心暹罗广场举办的中国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还有包括像是普吉的这个米其林美食节，以及澜沧江湄公河的文化旅游友谊车队泰国行等等等等。他还说，今年上半年时候呢，泰国的这个抵泰的中国游客啊，同比增长25%，但是第三季度呢要下降9%，预计第四季度呀要同比更多减少15%。他说，上半年呢，日均入境泰国的中国游客呢是4万到5万人次，而7月份发生的普吉沉船之后，中国游客的数量是降到了日均只有2万人次。他还说，这个7月份的普吉沉船事故之后，的确也是包括有这个9月份的曼谷机场保安殴打中国游客的事件，的确伤害了中国游客的感情，也是游客数量锐减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此外，国际旅游城市的这个竞争激烈，越南跟日本也吸引了更大量的中国游客们到来，因此也对于泰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尽管如此呢，他也预测说，今年赴泰国旅行的中国游客将会超过1000万人次。他还说，泰国也意识到了本国旅游业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服务欠缺，为了表明泰国欢迎中国游客的诚意，因此泰国正在也是考虑免除落地签证的费用，同时呢也将为中国游客提供这个填写入境卡的服务，以减少入境过程当中的语言障碍。 泰国呢还将提升对于这个中国游客的旅游安全措施，更好的去加强这个中国旅游游客们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保障，严查旅游用车的一个车年限，包括严格监管旅游车辆的出租啊，包括改善海滩、酒店、泳池各个景点的安全警示啊，还有呢，旅游局也会联手泰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向游客发送旅游短预警等等。那当然，其实泰国的旅游局也是将会跟海军还有医院合作，他们要干嘛呢？他们要提供一个海上的监控与救援，保障游客们的水上安全。泰国将会监管旅游团的行程，规定必须在游客下飞机12小时后才能够进行水上活动，确保安全。泰国旅游局还将会与中国的在线旅游服务平台建立一个实时的旅行预警系统，比方说风浪预警、天气预警、交通提示等等。那么我们大家都会知道，旅游业是泰国的一个支柱产业，而中国呢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2017年，泰国赴泰国的中国游客呢超过了980万人次，同比增长12%，为泰国带来了52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是1047亿人民币的收入，同比增长15.78%。那因此，泰国旅游局这么做了，泰国机场怎么办呢？泰国的机场啊也说了，我们也要公布一组数据，2018年财政年度泰国的每座机场的航班次数跟旅客次数都出现了增长。按照国籍来排的话呢，大部分的乘客来自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其次是俄罗斯跟美国。此外，今年会有1979万名中国游客从机场关口入境泰国，增长21.8%。数据的告诉我们，中国游客们还是喜爱泰国旅行的，毕竟方便便宜。但是服务能不能跟得上，空口不行，还是要看看当地政府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个重拳举措，让我们的旅行得到更好的保障。在关注过了泰国之后，我们把目光呢挪到南半球去啊，看看新西兰。新西兰呢签证费涨了，怎么回事？看一下啊，新西兰签证中心的官网发了个消息通告称呢，新西兰移民局将会在2018年的11月5号今天开始正式征收新的签证申请费以及税费。那么根据新西兰移民局的规定说，从今天开始，新西兰呢在线申请旅游签证费用将会由165新西兰币调整到211新西兰币。由于纸质材料的送签价格目前还没有新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变动，因此呢，新西兰签证中心强调说，从11月5号开始，如果没有收到正确的签证费用，对应的签证申请将不予受理。此外，新西兰政府呢也已经是于当地时间通过向外国游客征收35新西兰币的一个旅游税政策。那么预计该立法也将会在明年年中出台。报道还说了一下，这个外国游客啊涉及的旅游税将会与签证费用一并收取。也就是说，换句话讲，未来我们要想去新西兰玩玩的话哈，这个成本那必然是要上升了不少。但是有这种的一个钱儿上面的这个损失，但是我们也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外国友人们来中国旅游，入境游也是一件另外的好事。看看入境游方面怎么样。经国务院批准，为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2016年的1月30号开始哈，这53个国家的旅客凭本人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和确定日期以及座位，在144小时内前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联程客票，可以从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还有上海港阔国际客运中心等等任意口岸呢入境或者是出境免办签证，并可以呢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144个小时。那么这个整套内容啊，可以说呢也是让我们增强了一些入境旅游的好信心。但是为了方便旅客们申请这样的一个144小时的免签过境，加快通关的速度，上海边境呢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也合作开发了上海口岸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预申报平台。这个平台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正式启用了。也就是说， 能够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们可以用更方便的方式在网上直接进行申报，预申报之后可以更快的进行通关。之前2018年之前的时候，我们那会儿10年前说北京欢迎你，这回上海、浙江、江苏也欢迎你，欢迎的是更多的外国友人们来到我们的中国，领略中国东方之美。消息的下面一条，来继续关注一下航线的情况呢。其实对于飞机的航线呢，我们一直都是比较关心的事情，因为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出行方式的一种变化。从2018年的11月2号开始，国航还有我们的首都机场与慕尼黑机场三方共同推出了一个北京慕尼黑国际快线产品。同时呢，国航以及国泰航空和国泰港龙航空与首都机场还有香港机场也推出了一个北京香港快线产品同期上线。那这也是在这个去年的5月23号，国航联手这样的一个首都机场推出的北京法兰克福快线之后，国航和首都机场的另外的一次深度合作。那其实呢，这一回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北京慕尼黑快线有了，北京香港快线有了，是不是如今的这个京港快线就好像是京沪、京杭、京广快线一样的公交化运营更方便了一些呢？其实啊，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如今这个港澳通行证的这样的一个办理，包括签注是越来越方便了。那么机票的方面也更方便了一些，搭乘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手续，包括过安检，然后呢去坐小火车去通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更加的明晰了一些，能够更好去提高这样的一些个商旅乘客们他们的效率。当然这是一方方面，那么提高了这一波人的效率，同时也能够减轻那些个在边检也好安检也好不是去这些地方的人们的交通压力。所以说你能够更好去提升了一下边检的工作效率，还有我们的旅客们的一个比较好的出行的体验。那么好，那既然说呢这样的一种快线开通了，那么对于走出去这样的战略也更加便捷了。空中桥梁一搭建啊，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航班的衔接度啊、密实度啊，可能更好进行转机。可以说未来的旅行我们看看自己的一种选择吧。那其实还有一种近的地方的选择，去香港比去日本远得多。那么日本怎么了呢？那么其实呢，在10月26号时候的中日双方会谈当中呢，中日双方就5年两地之间的实现3万规模的青少年交流访谈达成了一致。日本决定呢，对于中国教育部直属的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毕业3年内的毕业生放宽个人观光单次签证的优惠政策，从之前的75所高校放宽到1243所。这些高校符合条件的学生们以及毕业生们今后办理日本单次的旅游签证时候呢，确认经济能力的材料可由这个在学证明或者是毕业证代替。那此外，日本方面还决定说，过去3年内曾经2次以及2次以上以个人旅游签证赴日本的个人这个中国游客，可以申请多次往返签证时进行简化手续。那么，针对中国游客的签证放宽政策将会从2019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从签证的材料简化到下调申请者们的经济能力要求，再到推出3年多次、5年多次的往返签证，那近年来呢，这个日本方面啊，针对中国游客的签证发放条件进行了多次的调整。据了解说，围绕到2020年实现访日外国游客增加到4000万人这个目标，日本政府最快在2020年4月份还将会首次推出在网上受理申请并发放的电子签证。去日本更加简便了一些，当然这种近的地方简便了一些，那远的地儿又有什么样的理由值得吸引我们再去一去呢？刚才我们预告过，在我们的下面一小时当中，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两位大咖啊，跟我们分享来自于这个加拿大的东北部地区这样的一个魁北克省的一种-48度也能够疯玩的一种方法。那么其实魁北克他们来了一个冰雪嘉年华，也来去吸引全球的游客。冰雪嘉年华呢也发布了未来3年的一个发展计划，这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冰雪嘉年华之一了，也是加拿大标志性的年度庆典活动。那这两天他们也是主办方正式发布了3年来的一个发展规划，叫做全新的冰雪嘉年华活动时间将缩短为10天， 浓缩的都是精华嘛，是不是？并且呢，在战略层面呢，要进行以下调整：一，以大型的活动项目为核心战略，丰富活动项目，推动同业的伙伴合作，优化并促进魁北克城啊旅游产业以及品牌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把核心更加关注于在这样的一个老城魁北克城，因为说实话，蒙特利尔已经非常有名气了。旅行行业当中，蒙特利尔已经被人们称为了这样一个在魁省的必经之地，但是魁北克城的话呢，当然也能够再起掀起一波人们对于这样的一个魁省的旅行热潮。那对于我们现在开始，魁北克冰雪嘉年华他们的团队会大部分人的把他们的人力啊物力投入到大型的活动当中去，团队也会希望举办各种各样的特色活动，包括嘉年华让他们处于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而这样的一些活动呢也会成为嘉年华的一个新的灵魂。那么新的活动呢会这个突出两种的传统项目的设计，一个就是夜间的花车游行，另外一个叫做吉祥物伯纳的冰宫。那此外，作为冬季体育活动代表呢，冰河独木舟大赛也将会是重点活动项目之一了。哎，这个我比较感兴趣啊，冬季的冰河旅行。想当初2010年的时候，我当时是第一次来到了魁省，那时候给到我的感觉，天气非常寒冷，但是室内是暖意融融，而且他们整个的蒙特利尔市的这个市区里边会有各种各样的廊桥，会把楼和楼之间能够完美的接驳起来，你根本不会被冻着的，可以放心出门喽。再来说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夜间的花车游行该怎么升级。他们从明年开始呢，这个游行将会在 2.5 公里长的格兰大道当中上面举办。花车游行将会由六个大型的场景组成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特定的设计，致力于为游客们提供多样式的丰富体验。而之前的呢，这种游行的彩车呀一些元素也会继续保留下来。那此外，这个冰雪嘉年华也会促进同业的合作伙伴们进行一种更好的合作，包括主办方希望通过提高吉祥物伯纳它的曝光率，在活动开始之前，在魁北克的这个城区啊，打造一个全新的形象标志。那另外呢，还有小的变化，小的细节，比方说嘉年华女王评选、雪雕大赛等活动将会被取消，而家庭出行的网站大部分内容呢，将会是以活动形式呈现的。因此2019年家庭优惠政策也将会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公布。2019年的冰雪嘉年华开放日期将会从2月8号到2月17号，趣味升级的魁北克冰雪嘉年华也期待更多的游客们能够到这里去赏雪、赏冰，一起来玩玩看这样一种冬季的运动是什么样子的。在这儿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稍微的预告一下了，稍后我们会请到两位大咖级的人物来告诉我们一下这样的一种-48度的一种冬季玩法到底有多神奇，可以说让我们去颠覆一下你想象的地下城是什么样子的。两个火车站、两所大学、200家饭店，这种在寒冬当中的生存指南，我想朋友们可能之前没有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过，但是下面的时间请您把您的目光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Stereo Go， 您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关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的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跟我进行更多的线上线下互动交流。我们在互联网另外一端等待大家，一会儿见了各位。

多少都会有一些了解，因为呢我们待会儿都会知道那地儿冷啊，靠北，而且呢这个地方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能够有很多野生动物可以看得到，包括还有很神奇的一些个这种文化的一种交融啊之类的。那当然今天我们也会能够让朋友们去颠覆一下想象，跟随邀约来自邀约新旅行。那先说说看吧，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聊看加拿大的魁北克嘞？这个理由我们想让这个鹏鹏先说一说呗，来。 那我觉得呢，就是首先魁北克呢，我们这个省呢，它是加拿大就是几乎可以说唯一是拿法语当官方语言的一个目的地之一，所以我们在加拿大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省。那么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说英语的省份来说，我们这边来的中国游客呢，在前几年呢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大家都对于加拿大有一点点这个幻想憧憬，因为它的名字本身呢就很浪漫，而且我们这边又说法语，所以我们都叫自己是法兰西式的浪漫 啊。那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法国这个境外啊最大的这个法语区了，对不对？ 对，然而因为有的就是数据统计，蒙特利尔市是我们魁北克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这应该是法国以外就是第二大说法语的城市 啊。所以你看看这种东西，让我们之前的了解的不太多哈，所以这回我们可以来用自己的这种旅行和体验，跟大家去说说看到底怎么一个体验法。反正当然我们记得，就是我们当时从安省开车一直到这个魁省时候，沿路会发现这个路标咔就变成法语了，觉得好神奇。到那儿了以后，人都不说 thank you， 都说 merci beaucoup，merci， 都说这样的法语的内容。我觉得哎，感觉非常不一样，仿佛到了欧洲啊，到了法国，所以很浪漫是一定的。那当地人既然生活很浪漫，很有情调的话，那无论是从吃喝的方面，还是从当地这样的一个魁北克的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啊，建筑的方面，都会好像更加偏法式生活多一些，对不对？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魁北克省就去年的话，蒙特利尔市是整个建成375周年。可能有的朋友听说，就是去年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那么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的话，它比这个国家建国的时间还要再早200多年，所以它的历史这个就很长了。 没错。 然后如果你从安省往北走，一路开过来的话呢，会路过就是魁北克省的，可能还会沿着一条河来走，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印象？ 是的， 对，那所以我们这边的人呢，就是 圣劳伦斯河是吧？ 对，哎，圣劳伦斯河。然后圣劳伦斯河呢，就是沿着这个河呢，我们有很多著名的城市。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吃喝玩乐，其实呢，更多的有一些文化和风情在里面。 所以说沿着河一路北上，就发现一直在变化着，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在变化，那我们的心态，旅行时候的这样的一种体验是必定在变化的。那好，作为我们的旅行的代表哈，邀约这边的话，我们的紫薇哥哥，那个说说看当时你们这样的一次旅行怎么样去开始的呗。 其实刚才一直在说我们魁省的法式风情，但是二位一直在提蒙特利尔蒙城，但是其实我更想说，我觉得就是个人认为更能体现我们魁省法式风情的反而是魁北克的老城。因为蒙城可能更加的现代一点，但是我们当一走进魁北克的老城，大家就会出现完全就是一个法式的欧洲小镇的那样的一个感觉。石头垒的城堡墙壁、古城墙，还有包括一些非常有情调的小酒吧，甚至还有一些很欧式的小书店，就是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那些最美书店呀什么的， 网红打卡点， 对，都能给大家带来非常强烈的，就是非常浪漫的、非常古老的、有历史感的感受。 所以说，要是你去的话，你更愿意把时间放在魁北克城、魁北克老城会多一点，是吗？慢慢探索，慢慢去拍拍照啊，留留念啊，然后让自己的朋友圈更加丰富一些，是吧？ 相对于朋友圈打卡来说，魁北克老城绝对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景点。但是如果想从安排行程的角度来说呢，我认为魁省本身有非常非常多的点来让我们来探索，不仅是蒙城的现代，还有包括老城的一些历史感，还有像很多其他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劳伦斯地区，你也可以感受到一些冬季 的雪趣，就比如说我们的汤姆朗山的滑雪度假村，你也可以在这里安排停留两三天，来感受一下，雪质非常好的一个滑雪的度假胜地。 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其实早在哪一年啊，我忘记了哈。这个蒙城也是做过冬奥会的这个举办地嘛，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跟咱们北京也是有缘分的，对不对？那咱其实呢，要是说从北京出发去到魁省的话，有哪些方法，能不能跟我们来赶紧先去先睹为快一下，好不好？ 那如果从北京出发的话呢，那就是很方便，因为2017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条直飞航线，那从北京就直接飞到蒙特利尔。然后据我所知呢，这条航线应该来讲是时间还是相当短的，应该是1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蒙特利尔。因为我们这边如果拿今天算的话，我们和蒙特利尔是差了13个小时。 对， 但你如果是在夏天的话，就正好差12个小时。 对，因为今天刚好冬令时开始了。 对， 对， 所以我们老说，如果你去蒙特利尔，你就自然年轻了12个小时。哎，你几点钟飞，你还几点钟到，还是在同一天？ 没错没错，当然回来的时候您得还回来啊。对是谁家在飞的这个航线？ 这条北京飞的航线呢是国航在飞， 直飞蒙特利尔。 对， 非常方便。 对，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条航线， 哦， 那其实就是从上海飞。那么上海这条航线呢，应该是也是一七年开的，那么然后是每天一班，从上海直飞到蒙特利尔。所以就有了这两班以后，我们就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因为客人从提取行李啊，包括入关都直接在蒙特利尔机场，那就是很方便了。 哎，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完美的起点，其实完全可以的哈。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提到加拿大都觉得是以前要去到这个温哥华呀，多伦多啊，这些大城市为多一些。那今天我们叫独辟蹊径，那您走进这个蒙特利尔和魁北克老城，去感受一下魁省的独特魅力了。那刚刚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包括有这个颠覆我们想象的地下城啊，有两个火车站，两个大学，200家饭店，这些东内容我觉得还是很丰富的。今天我们也是有图有真相，有视频为证，对不对？那咱们就开始咱们的这样一次旅行的计划，好不好？那既然刚刚我们的这个格格说了啊，紫薇说了，这回去的时候不是冬天，那咱们就先从这样的一个非冬季的时候说起，然后我们把重点的冬天稍微往后放一放，要着重提到这个冬季旅行内容，好吗？ 好的， 来，那先说说看你这次行程吧。 我这次行程就是从直飞到蒙特利尔之后，但是我们是从魁北克老城开始的，我们直接就到了魁北克老城，从魁北克老城先感受了我们在加拿大能感受到的非常独特的欧洲的风情，然后呢就开始深入到了魁北克的乡村。加拿大的乡村其实是特别有具有魅力的，跟大家印象中的可能非常不一样。这个是圣安妮峡谷，对，这个离其实魁北克老城其实非常近，对，但是你能看到非常自然的风光，而且在秋天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绝佳的赏枫叶的一个地点。 那它这个地方肯定会枫叶更加早就红掉了，是吧？ 早，而且是就是整体是红颜色的，对，不是那种像北京，对对对，然后不是北京那种金黄色的，就是现在大家能感受到金黄色， 红的更纯， 对对对，更加纯正的红色。 哎， 而且因为它有中间是一道非常深的峡谷，所以就能看见激流从非常红绚烂的红叶中间穿流而过，特别美丽。 哇，来， 就刚才的那个圣安妮峡谷，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圣安妮彩虹大峡谷。因为它的那条就是从上往下的瀑布，因为魁北克的就是空气质量是非常好的，常年只要我们不下雪，基本上都是阳光灿烂的，所以它常年会有一条天然的彩虹在这个瀑布的最顶上，哎，它就是能够保证一个叫圣安妮彩虹大峡谷。另外说到枫叶的话呢，就是其实魁北克的枫叶季挺短的，我觉得整个加拿大都不太长，我们一般就说3周左右吧， 到头了， 对，因为它就是因为变季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大概用3周的时间就从夏天就变到冬天了，所以才会说有这个温度的变化让枫叶变色。 还有为什么要说就是很多人都是选择加东去看枫叶，因为你如果看一个加拿大地图的话，你会发现整个加拿大枫树林它其实是在加拿大东北部的，所以如果要是看枫叶最好的一个资源其实就是在加拿大东北部，因为好多人是从纽约往北走，然后穿过安省来到魁省，那么魁省的那三州应该是说整个加拿大最旺的一个季节，很多的人都会来魁省。 你看，所以说这种枫叶的一个线路都给我们规划好了哈，对吧？ 对， 这个具体的季节和时间段什么时候最好呢？ 啊，每年的话呢，应该是从九月第四周开始，但是像今年的话，有一些人可能十月一号那一周去，黄金周去，他会发现，如果是靠近我们说南方一点，就是说靠近安省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它还没有完全的变色，因为每一年它的季节会有一点点的错，但是就是加拿大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官方网站，它会叫做枫叶的预报， 对，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比较保险的季节应该是在十月的第一周第二周，所以这段时间正好跟我们国内的黄金周是完美匹配。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黄金周去不了的话，您也可以来一次黄金周后的出行错峰旅行，去当地看看枫叶。当然我觉得看枫叶啊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目的，对吧？那因为其实在这种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色彩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除了这种叶子的颜色之外，我看到了另外一张图片，这样的图片其实我之前也在当地看到过哈，就是这种多彩斑斓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的样子，怎么那么干净呢？ 对，是这张照片也是我在蒙城拍的，这是当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农副市场。就是我们中国的游客可能会对于我们本地的市场的概念是那种搭着棚子，然后菜码的不是非常的整齐，就是可能更加的生活化一点。但是加拿大当地的农贸市场真的是可以当做一个景点来观赏的。首先就是它摆得非常整齐，然后它水果会给您清洗得很干净，然后放到小筐里面，就是像梅子这样的就会放到小筐里，像桃子这样比较大的就会摞起来，然后颜色非常绚烂，然后整体的感觉我感觉更像一个大超市，就是非常的有序。对，然后看着真的是赏心悦目啊，就不管你买或者不买， 就很热情的感觉。 对， 你就很想去买，但是 对对对，而且当地的车厘子真的是特别便宜。 对， 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应该是五家必买了这么大一包，对，就抱着吃， 就是一个人根本吃不完了一大包。 对，真的幸福感特别高。 所以就是说你看啊，到当地了以后你完全可以去饱口福的，也是 是的， 除了有眼福之外，口福也一定要饱一饱啊。那么好，继续来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个活动在这个季节秋天的话，你们还去到了一些牧场是吗？ 对对，这是当地一个非常大的叫牧场也可以叫动物园也可以，它的面积非常大，有一部分的区域是像农场一样散养的一些比较亲人的动物，像羊呀，像小鹿呀，然后再有一部分是需要坐我们就是这个园方准备的特制的吉普车去坐着车来观赏呢，但是所有的动物也都是散养的。我们能看见很多加拿大比较特殊的，只有在加拿大地区或者说耐寒地区才能够观赏到的动物。对， 它是一种野生动物园的 safari 那种感觉是吧？ 对，很像。 但是动物的种类是都当地的动物为主呢，还是说 对当地的动物为主？就跟我们国内的动物园非常不一样的是，你像国外的动物园可能是以全面，或者说是希望自己非常是希望自己对的动物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多，像是就比如说有企鹅，可能还有狮子，但是像当地就不是，当地会有一些以当地的动物为主，比如说非常在耐寒的北方会有的一些狼，还有像加拿大特别有的moose，叫就是驼鹿和驯鹿都非常的多。然后大家可以跟这个动物进行非常亲密的交流，就像一些比较亲人的不具有伤害性动物，你可以跟它喂食啊、抚摸呀、照相都是可以的。 这种东西我觉得特别的好，而且很适合亲子旅行哈。这种条件之下，我觉得能不能够启鹏给我们来多多的去分享一下，该怎么能够获得到这样的一种相关的信息，包括像是在这种地方我们该如何去到，它在哪里，我们该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一种方法适合于家庭游客的呢？ 就是刚才那张照片我没有特别看出来是在哪一个，就是野生动物园、 啊、没有关系啊。 对，因为我们其实省里面就有很多，如果我知道的话，就是我们省的北边其实是有白狼的。那那边的人呢，就是说你可以看魁北克省的大部分地区感觉就是没有城市规划、 嗯、 是因为这个省的面积特别大，人特别少，所以它的动物呢是非常多的，因为没有人的干扰，所以在我们北边有大片的这个自然公园，这些自然公园里就是有这种动物的野生种群。 嗯， 其实有一些就是野生动物园他们是有受这个加拿大政府保护的，那会有一些相当于向导，那它的作用要比导游要更专业，他会一边带你去看、嗯、然后一边给你去讲。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好多客人会去魁北克省大概在加蒂诺附近的一个野生动物园。 嗯 啊，然后那个野生动物园呢里面就是非常适合孩子，因为我自己也去过，他就把这种美国校车式的那样的大车，他把窗户打开，然后呢每个人呢就会有一袋胡萝卜呀，或者是食草动物的、 啊、 对，然后那些鹿啊，包括就是对人没有攻击性的一些动物，他们都会散养，那么你可以随时下车去喂、 嗯、 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那边比如说白狼、黑熊、狐狸，就是我们当地的这种动物，那么司机会负责下车把这个手里面的这些饵料呢扔出去，然后这些动物就会过来，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特别适合小孩的。 对， 而且能够，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就是一个家长，他呢就是教他的孩子每天就是认动物，然后这小朋友呢特别特别喜欢认动物，他现在就是每天就是在家说啊，妈妈带我去看动物啊，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鱼，喜欢去水族馆，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们、大动物们。他这样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对他未来是非常大的一种帮助啊，跟动物之间是没有什么距离感的，所以这种地方 是特别好的一种契合点。那么好，这种动物我们可以看得到，那其他的东西包括植物的方面呢，我们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看得到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整个加拿大包括我们的加东，其实对于大家接触自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选择、就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自然动物，就包括像冰雪，各种植物，像河流，像我们的瀑布呀、峡谷这些呢，加拿大都是一个能让你身临其境，就跟它距离特别近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所以就说你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体验到整个的大自然，你可以用骑行的方式，开车自驾，甚至是徒步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你还能够看到更多的颜色， 是的， 不只是红叶啊这样的内容啊。那当然我们还会发现到更多的一些好玩的东西，你看像这个，这都是自行车的这个租赁点是吗？ 这个其实是当地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镇，小镇子其实算是我们在城市间行进中暂时停留休息的一个点。我拍它是因为特别有趣，是这是当地非常小的那种 shuttle bus 的停靠点，就有点像公共汽车，但是这个公交车站大家可以看见中间有一架钢琴，就是它那个钢琴是露天的，然后所有人都可以去弹， 就是说这么开放的一种艺术态度。 对对对， 这种是餐馆里边的这个老爷爷吗？ 这个是枫糖小屋、 哦、 就是刚才那种就是露天的艺术，我觉得也是魁北克文化的一种吧。因为就是太阳马戏团现在每年其实都有在北京，有这个朝阳公园附近有，然后现在去杭州或者好多地方。那后来我第一次去魁北克的时候大概是在2015年的8月、整个魁北克的冬天也是很长的，所以相对于来说大家会在夏天格外的就很闹腾，因为 享受生活， 对对 对， 因为户外都是阳光嘛，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街头，尤其是魁北克老城这样就是400年左右的这种地方，它有很多小广场，小广场上有很多杂耍的， 对， 我们就觉得，哎呀，那可能就是为了挣一点钱。后来我们就发现，之所以魁北克它能够孕育出来太阳马戏团，那是因为他们对于这种街头艺术、街头文化是特别的宽容，所以就我听说太阳马戏团每一年都会回馈家乡，就会在这个魁北克省的某一个地方去做一个免费的演出。 哇，真的、 所以他们每一年的第一场全球巡演的第一站大部分都是从蒙特利尔开始的、因为这是他们的这个发源地，所以这种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表演、都可以来去展示自己，其实是魁北克人的一种文化。然后刚才的那个枫糖小屋呢，也是特别 别典型的，因为我们大概不夸张的说，我们从十一月底快的话就会下第一场雪， 嗯， 然后大概这个时间能够持续到三月底左右， 嗯， 所以我们应该有5个月左右的时间都会是在冬天和雪季，所以我们当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滑雪目的地。但反过来来说的话，如果很冷的话，可能有一些客人就会觉得室外太严酷了， 嗯。 那魁北克人就会有这种枫堂小屋，因为枫树大部分都是在魁省嘛。枫树除了可以看枫叶，有一种特别类型的枫树，它就是产枫糖的。 嗯， 那么这些枫堂小屋大部分就是私人的业主，他们可能身后就拥有着很好几平方米，或甚至是就很大很大的枫树林。我见过一个老头，大概有一片枫树林有2000多棵枫树祖传的。然后呢，他们就会在特定的季节割枫树，然后他们的枫堂小屋其实就是自己家里头盖的这种木质餐厅。我觉得就有点像咱们周边的这种小小的农家乐一样。但你如果一个在大雪天你特别冷，但是你在马路边上可以看到一个枫堂小屋，你就敲敲门进去，你就可以有非常好的热热的食物，然后大家也会因为寒冷的季节里有客人来也是特别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就会跳舞唱歌，这个东西就延续下来，就变成了一个一年四季客人都可以体验的。 对，这个好好， 像这张照片的这位就是这个农场，就枫堂农场的农场主。 嗯， 虽然他看着可能像一个非常普通的服务员大叔，但是其实从我们去这个枫堂小屋不仅仅是吃一顿饭，我们反而到了之后就会由他来给我们讲解，就是这个枫糖是怎么做出来的，是怎么割出来的。就我也是才知道原来割枫糖跟割橡胶一样，是直接拿个桶去那个树旁边去接，是非常纯天然的东西， 没错。 然后接完了之后呢，他就会给我们讲整个枫糖的生产，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家庭工厂，但是他也能非常就是声情并茂的给你解释的非常清楚。 嗯，还记得什么样的叶子可以产枫糖吗？什么样的叶子不能产枫糖吗？可以拍个抖音以后，对不对？ 啊，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对，我记得最有趣的就是在冬天，他会直接拿那个枫糖糖浆在雪地里给大家做那个枫糖棒棒糖，就是在雪地上放上木棍儿，然后直接把那个枫糖糖浆倒在木棍上，然后因为雪地非常凉，它就会冻成一根棒棒糖，然后就可以直接拿起来分给各位就是前来枫糖小屋游玩的客人来吃。 哇，这个好纯天然啊， 真 的是， 对对对，感受真的是特别好， 很纯净。 我们管那个叫枫糖太妃糖，就是拿一个咱们平时吃冰棍的棍儿，因为枫糖它不会完全凝固，就是到硬邦邦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那样一卷。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北京做活动，像去年我们在鸟巢做了一个魁北克主题的一个冰雪嘉年华，我们一般有小孩子来的时候都会让大家尝一尝，因为魁北克的枫糖当地人叫软黄金，据说就是如果你的有血糖，它吃了以后其实不会让你去有血糖的上升。而且我平时在机场免税店看到的枫糖大部分就是棕色的液体状的，但你真正去了这个魁北克的枫糖小屋，你才知道它是靠一层一层的这个就是蒸发。所以它在魁北克枫糖小屋确实有好多像麻酱一样，就是非常的粘稠，它甚至有像那种肥皂一样是硬的，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硬度越硬的是越好的，因为它的水分就已经都蒸发没了。 哦， 对， 这么回事，会挑了哈，以后就是，对吧？ 挑硬的， 反正我觉得枫糖那个味道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尤其呢它这种颜色可能给到你可能会有一些视觉的影响，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看到的东西跟你吃到的东西跟你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甜，而且也并不是说是它是一种不健康的糖，并不是的，你拿它抹面包啊，做一些糖浆啊，去甚至弄咖啡完全没有问题。 对， 很有意思，很健康的那种东西，当然这是在你们的一些个手工艺的体验哈。那另外的一些内容我们可能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下了，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一些在蒙特利尔也好，在魁北克也好的一些冬季体验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我们的左右巡航，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收看我们的节目喽。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

能够欣赏到的一些个美食的食物的特色。当然我相信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去聊，我们下面就分两大部分来去说啊，重点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神秘的颠覆你想象的蒙特利尔。蒙特利尔为什么值得说它是一个重点呢？来陪我们来先去做一些推介呗。 嗯，就是蒙特利尔的话，因为就是刚才常好像在说着，我这脑袋里面在过，有限的时间我能说点什么。然后我就觉得经常听我在魁省的同事就说蒙特利尔，他们觉得为什么特别自豪，是因为他被这个联合国封为设计之城。包括我有好多的这个朋友，包括媒体的朋友去，他们都会花好多的时间，大概一周的时间不干别的，就在蒙特利尔逛，逛博物馆。因为就是博物馆那边的文化啊，还有包括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在前沿吧，因为很多都是世界首展都是在蒙特利尔，所以他们就会带自己的小孩去蒙特利尔专门看博物馆。 嗯， 然后包括七八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大街上都是一些节庆活动，我们就叫 festival， 包括这种好多的游行。我第一次看游行就是在蒙特利尔。 哇、wow. ！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特别壮观的游行，因为在我印象里，我觉得游行可能就是非常多的人，然后非常严格的安保。那 我可能会选择离这种活动稍微远一点，因为我可能不是在其中， 不太爱凑热闹一开始。 对，但是我突然发现说，哦，原来有一种游行就是可以热热闹闹的，但是还特别的有组织。就是我大概在第一次去蒙特利尔的时候，就赶上了他们在蒙特利尔最主要的一条街道上的一个游行。然后我记得当年正好赶上现在的加拿大总理正是他当年的竞选季。 哦， 然后就看到他把他的儿子举在手上，然后大家都说，哎，他是候选人，他在我们这边可能是能够得很多的选票，因为大家都喜欢他。 嗯， 然后突然就觉得，哎，文化差异啊，包括当地人的这种就是公共活动，感觉特别的好。 嗯，所以觉得，哎，置身其中也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吧？这种游行那种的好玩意儿。 对， 哎， 突然觉得游行很好玩， 很好玩，所以开始以后就年年去，年年参加，就开始上瘾了，是吧？哈。 嗯，对，而且蒙特利尔还有这个电影节嘛。 对， 当年就是巩俐的第一部获奖的，其实他投了很多的电影节。 嗯， 然后投到蒙特利尔的时候，那么蒙特利尔就是收了，然后他就在这上面获得他的第一个国际大奖。 嗯， 所以就是蒙特利尔人他们对于这种新文化或者说不知名的这种艺术家的支持，应该是非常好的 福地啊，就是这个艺术家们的福地。所以说我听说哈，我不知道对不对，我据了解说，因为他刚刚您不是也说嘛，这个当地这个建筑非常的漂亮，所以说很多这个楼宇的外立面啊，政府有要求花一定的这个资金在设计费上面去，是不是说到什么一栋楼你要盖这个你必须要花百分之多少多少多少的钱放在这个楼外立面的设计当中去，这样能够体现我们整个城市的美丽啊，指数啪啪提高。这种情况我就首次听到，我这种，但我很认可啊，能够让人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美丽一些，何乐不为呢，是吧？反正你这个也是要改设计，总是比不设计强嘛，是吧？那咱们也不能够这个辜负了这个设计之城这样一个美誉。那好，蒙特利尔既然这么美，地面上这么嗨啊，地底下好像也挺厉害的，是不是？ 对，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魁省确实冬天会非常冷，但是呢，就是这也抵挡不住我们热情的蒙特利尔人，热情的加拿大人。对，然后大家就想到了在冬天的另外一种活动方式，就是在地下，所以非常也是蒙城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就是蒙特利尔把整个地下打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地下都市。 对，整个地下都市包括了，我看有一组数据啊，包括了有10个地铁车站，2000家商店，200家饭店，40家银行，34个电影院，俩大学，还有俩火车站，一个长途车站，全在地下完成。吓死我了，这是怎么回事？地铁站我们不稀奇啊，咱北京见多了，对吧？那这些电影院、商店、银行、饭店、火车站、长途车站、大学，让我有点觉得是意料之外。 因为就是 可能你冬天去蒙特利尔，在街道上不会见到特别多的人，但其实蒙特利尔毕竟是一个大都市，所以它的人流还是很大的。那么大家都是在地下，因为暖和嘛，那它的地下呢 有空调是吧？ 对。然后的话呢，那个其实它很多东西的入口，就包括很多建筑，比如说大学啊、电影院，它都是可以从地下连接起来的。哎，我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准，我记得这个地下城大概有13公里，就是很长很长，然后跟所有的主要的建筑都可以连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有一个伊丽莎白费尔蒙，就在城市的中心，那么这个费尔蒙酒店的地下二层和地下三层分别就和地铁站和火车站是连着的，所以从这儿你也可以坐火车去到多伦多，然后坐地铁去到很多其他的地方，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用上地面上啊，这地底下全完成了这些事情。 在蒙特利尔的地下城市可以这样的。 这个温度能达到多少啊，地底下？ 我们有空调的。 就是说它能够满足我们日常需求，穿什么样的衣裳比较合适呢？在地下城。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在北京的商场里头，比如冬天我们穿什么，其实在地下城就是穿什么，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室内的一个环境。 如果说我们家啊，在这个地下城顶上有一个地，有个住宅吧，算是哈，可能能够通着地下去，然后呢另外一头可能连接着我的这个公司啊，这个地下城可以直接穿过去的话，我就根本不需要买羽绒服了，是这意思吧？可以直接下去， 试试， 可以试试，对吧？ 可以试试， 挺靠谱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是个大工程啊，之前我们没这么想象过，而且当时反正是我的印象里边，蒙特利尔的地铁跟我们印象里的完全不一样，它的地铁不是铁轨的。它那个轮子也不是金属轮的，它是轮胎在那个水泥的地面上面走的一种很奇特的一种车辆。这种它还很好的可以降噪而且抗震，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地铁里面一点也不吵，车来了以后走的时候不吵的。那当然地下城之外我们会发现，那其实这种有一种安全感啊，包裹起来的感觉。那除此之外，有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也值得去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一种童话世界的冰雪酒店。冰雪酒店也在地下吗？还是在地上的？ 冰雪酒店是在地上的，这个已经离开了地下城，而是走到了魁北克地面上。因为魁北克省得天独厚的冬天的这样一个自然条件，然后再加上当地的这个冰是特别的纯粹特别的美的，所以每到了冬天呢，我们会当地会就会建起这样一座的冰雪酒店来。 这个冰雪酒店实际上它的地理位置呢并不是在蒙特利尔市，它是在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魁北克老城，所以就魁北克老城跟蒙特利尔市之间，不管是坐国铁还是就是开车，就是4个小时。所以这个冰雪酒店呢，它是整个北美唯一的一座冰酒店。然后呢它每年建造的时间应该是在12月左右吧，所以它会先建好，建好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开放参观了。当然就是刚开始开放参观的时候呢还不接收住客，等到大概1、2月份的时候呢就可以接收客人预定了。围绕这个冰酒店的话呢，是因为就是魁北克城它当地有一个已经就像是主持人刚开始介绍的，已经有很多年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节庆活动，就叫冰雪嘉年华。这个冰酒店其实是冰雪嘉年华整个这个嘉年华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又能玩又能住。 那我就想问个问题，这冰酒店这大冰床是吧，哈，看上去真的很冷吗？这里边住的会不会人会被冻僵啊？ 对，就是当然我也没有亲身进去住过，但是就是据我了解，它跟那个就是爱斯基摩人的雪屋是一样的，它其实是隔绝了外面的冷空气，还有像一些寒风之类的，就反而在里面营造出了一个比较封闭的，就比较恒温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你里边我看好像什么都有，还能生火。 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对于住冰酒店、住冰床，就是还是比较有顾虑的话，其实大家去里面的冰酒吧品尝一杯当地的冰酒也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你看啊，这个里边我会发现就是什么都有，还有礼堂。 堂，可以做婚礼哈、啊，而且呢，这个外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它是一个接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尖尖的顶，这个顶非常漂亮， 特别梦幻， 哎，特别的梦幻，就很美的不真实，就是感觉到， 对对对， 嗯， 想要追寻 Elsa 女王的各位，其实是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感受一点点这种冰雪王国的感觉的。 这得多少钱一晚上？这地儿？ 首先就是特别难定，再一个。对，每年也具体不是特别的一样 哦、还要按照季节性，它就 对对。 那第二年它不就化了吗？化了重盖吗？ 对对，它其实只能维持三四个月的样子，每年。 哎呦，那是有点可惜了的哈。但是也算能够体验一把。你看这种里边还有生了这熊熊大火作为取暖的地方，我们真的无法理解这种冰火两重天在一个天下。 对。 这是什么样的体验呢？亲眼看看就好，不用住，我觉得啊，可能也订不上，估计是自己。 嗯， 当然，冰酒店是这种奇特的体验，但我觉得还有更多的这种嘉年华的这种体验内容，我们可以再来去分享一下。你看，这就是来自于今年的冰雪嘉年华的一个海报啊。那这个嘉年华，刚刚我们在第一小时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一些个小的活动。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图片，能够哪些的部分去激发我们的热爱？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这个曲鹏来帮我们多分享一些了，好吗？嗯，这个是 这个呢，就是 雪雕是吗？ 你说说后面那个还是前面戴黄帽子的？ 哦，前面那个是个真人是吗？ 前面这个呢叫伯纳、 哦， 就是我刚才进直播间之前还跟紫薇说，就是前面这个呢有一个忌讳，就是不能叫他雪人、 哦， 因为他有自己的名字，就叫伯纳。 叫伯纳、嗯、 啊，然后呢也不能叫雪人伯纳，所以这个伯纳呢他是冰雪嘉年华的一个形象大使。这个、伯纳曾经来过中国、 嗯、 然后呢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伯纳啊。他每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必须是魁北克人自己过来扮演伯纳、 哦、 所以是从里到外原装的一个伯纳、 嗯、 然后这个伯纳呢他是他会作为这个迎宾的形象大使，然后在这个整个冰雪嘉年华、嗯、所以有他在的地方呢基本上就是代表着冰雪嘉年华在了， 哦，就看他作为一种标志出现就行了、嗯、认准伯纳即可， 对， 嗯， 对， 好可爱啊。 对，然后现在他站的很多的位置呢，他的后面的背景，比如说这个费尔蒙城堡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韩剧叫《鬼怪》。那么在《鬼怪》里面有一个穿越的这个地方，就是在魁北克老城。 嗯， 那么还有一个红色的邮箱，就是搁信的邮箱，就是在这个费尔蒙城堡。这个城堡已经有几百年了，它的房顶是绿色的，因为它的房顶都是青铜。 铜嘛、嗯。 啊，对，然后伯纳。 这可能是人们围着伯纳一块来拍照，这大合影。 对，这样就是大家都在这个街道上，然后不需要门票，我们就一起狂欢、嗯。这个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就是魁北克人他们用来庆祝的一个方式。 就是蹦蹦了，暖和了以后也就不冷了，对吧？ 嗯。 他们怎么不在地下城玩呢？真是的哈，这是伯纳这在巡游当中是不是？ 对， 好像是，对，好像 因为就是嘉年华来说的话，它虽然是在冬天，但是呢它有特别多的活动，让热情就是整个充满这个季节、嗯、所以它从早到晚都会有很多花车巡游的活动，包括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冰酒店，虽然每年它都会化，但是每年都会重新再建，因为它整个建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艺术家发挥的过程、嗯、它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冰酒店，尤其是北欧也有，那么在整个北美呢就是魁北克城有，每一个冰酒店呢它的每一个房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冰酒店本身就是一个雪雕艺术加上一个冰雕的一个结合， 难怪，所以就是说整个这样的一种艺术的融合哈，是从它的外到内的一种设计感。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小小小纪念品哈，也有一种伯纳的这个造型，所以说自己去到这个嘉年华一定要买一点什么东西回来才行，作为一种纪念，说打卡了，我到这儿了，我参加过了，那年年都是它是吗？ 对，年年都是伯纳。 他多大岁数呢？这个也是有很多的历史和这个传统了，算是这么多年下来。 对，是的、嗯，我觉得这现在已经变成魁北克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就每年到冬天都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来度过就看似温度非常低、非常难熬的日子，但是大家一起用自己的热情洋溢啊，用一些狂欢啊来度过这段时光，就是跟邻里呀、跟朋友、好朋友一起。 那在嘉年华期间，因为他我们理解啊，这个就是说一般的活动也好，什么 festival 也好啊，一般都会是吃喝配着这些东西。但是呢，像咱们这个魁北克这边这个嘉年华吧，那天太冷啊，-48度啊，这种情况下你就吃啥喝啥，这种户外拿啥蹦蹦呢？就端杯酒出去就冻了，这就是不会是。这怎么办啊？ 那我先分享，就是魁北克，我个人认为魁北克人，包括整个加东寒冷地区的，生活长期居住的这些人，抵御寒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美食，也不能叫独特，就非常美味的一个美食，就是 cheese。对，整个魁北克，特别是加东魁省这块，就我认为就是因为当地为了抵抗这种寒冷的天气，所以他们在各种美食中都会加入到芝士来提高自己的热量的摄入，包括魁省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美食叫 pudding。 它是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不它跟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个甜点的布丁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是差得非常远。它是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正式的中文译名，但是应该叫肉汁奶酪薯条，是不是？ 对，你可以看到这三个的结合，薯条是油炸的， 对， 肉汁是牛肉酱汁，基本上不怎么兑水，然后奶酪是这种就是纯的这个热量， 就是融化的车轮奶酪，就是不加任何的那种复合的产品， 听上去感觉很着实， 就是一个热量炸弹感觉。 对对对， 但是 它的做法就是先炸薯条，然后在薯条还热的时候呢，浇上一层特殊的这种就是奶酪。奶酪的形状呢，可以想象成那种小孩吃的棉花糖，就是它不是奶酪的细丝儿，它是一块一块的奶酪。然后这个时候呢，奶酪本身它味道比较淡，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再浇上一层有咸味的牛肉汁儿。这个肉汁儿呢，就是牛肉汤的颜色，里面有牛肉碎，它就会用这个温度把奶酪化掉， 化掉， 然后烙 包裹这个 包裹在这个 薯条周围。 对， 我这薯条有这待遇是吧？感觉相当好吃啊！ 但是你想一想，这个组合搭配又有肉香，又有奶香，又有油炸食品，简直了！ 那那个薯条是那种粗的还是那种细的呀？ 粗的。 比较宽的那种薯条， 对对对对对对， 是口感会非常好，里边还有这种土豆的本来的味道，是不是？ 对对， 哎呀，这种混搭还真的没有体验过哈。我觉得当地人他们可能已经拿它作为一种主食来去吃了， 可能也确实是热量消耗的大，所以就要补充的比较多。 而且人家还冬天还玩这些运动呢，就是这个冬天的泛舟啊，哎呀，这破冰之旅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加东，特别是魁省，在冬天的魁省，虽然可能一些常规游览项目不多。但是对于冬季运动爱好者来说简直就是天堂啊。就像一些像这个活动平常看都是像在河面上泛舟，但是到了冬天就会加入破冰的元素进去， 冰面上 感觉特别的好， 特别。 然后包括像我刚才提到的圣安妮峡谷，就是虽然它在冬季是一个瀑布再加上比较湍急的水流，但是到了冬天它会结冰，结冰了之后这个公园也不会说我冬季就歇业了，反而说我在冬季加入了很多攀冰的一些项目，它会提前把安全绳跟安全钢钉就钉到它那个已经结冰了的瀑布里面去，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场有很多冬季项目介绍的照片，会看见非常小的小孩子在安全绳的保护下，就是拿着那个冰镐一点一点的就是进行这种攀冰的项目，它非常安全，但是呢又是非常的刺激， 真是了不得。像这种运动的话，我觉得可能比滑雪又再提升了一个味道哈。 对对对， 当然滑雪呢肯定是必然的了，选择我们不用多介绍了，是不 是 哈？ 是 是， 加拿大向来是滑雪爱好者的 圣地吧， 必打卡的目的地之一。 对 对 对， 对， 冲着雪至日就得要去一次才行， 是的是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时间不多了，能不能给我们来去介绍一下关于如何能够去体验到你们的旅程，包括你们的相关的线路该怎么去咨询？一个方法可以扫我们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耀月旅行啊，打他们的电话也是可以的。当然另外的方面，我们能不能说说看像这样的行程我们的魁北克大概有什么样的预算，该怎么玩，几天合适？ 我觉得首先就是当然这也是取决于你的就是几个人出行，你希望你希望你的旅行是什么品质的，你想住在什么样的酒店里面。但是我就是现在我提供给大家的选择就是魁北克冰雪嘉年华这样一个行程， 两个人的话，如果我们住在刚才曲鹏说的那个城堡酒店里面的话，大概是在3到4万左右的经济舱。 嗯， 对，因为两个人的话，我们整体的旅行体验会更加私密一点。 两个人一共3到4万啊？ 不，每个人 啊，每个人3到4万。 对对对， 我说吓我一跳，就是我这个去了那么老远哈，对，所以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值得的，对吗？ 对，非常值得，因为你能感受到很多，就是别的地方的冰，同样也是冰雪，但是带给你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多少天？ 我个人建议，如果是冬季的话，放在7万左右。 就是配合咱这3-4万这样一个旅程的计划， 对对， 7万左右，单独在魁省， 对，单独在魁省， 太好了。然后你再可以来去一个。去第二个什么海岛，找个大溪地之类的哈，再来去转一转， 那就真的是冰火两重。 哎，对呀、啊，反季节嘛，是不是哈？所以说呢，你看啊，这样的一种冬季旅行当中，我们无论是在蒙特利尔也好，还是在这个冰雪嘉年华当中也好，能够体验到的是完美的设计、完美的冰雪的这种活动的和设计感。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能够体验到这种童话世界的冰雪的酒店，以及我们能够被更多的耀眼的这种颜色所吸引，那么魁北克正将会成为更多人们旅行的一个首选的目的地之一。到蒙特利尔，提醒各位一下，一定不要去忘了到这个圣母大教堂去看一看当年的Céline Dion在结婚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大教堂的样子，太壮观和美丽了，一定要去看一看。当然也可以让您的旅程当中跟当地人聊一聊，跟您的司机导游聊一聊当地的小故事，也是能够更加去丰富一下你的旅程的这种花边体验的内容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热情光临到今天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的节目当中。旅行正今天只是一种开始，也希望能够跟随邀约开启邀约新旅行。再次感谢大家，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课，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用一首歌曲《天涯过客》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 ending 吧。 见小小落荒沙，独坐起壶茶，几声一夜灯下，你在几里外的人家想着他，一针一线说着话，成双伴带娃都落上灯了茶，抚琴与对话，余温琴声出落下，弦外思念多重花，而你却什么也不回答，青春淡的眼 Yeah.